啊，大家常常读的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大本叫无量寿，小本叫阿弥陀啊，就用佛号做经名。为什么呢？希望你能修大善，不管是有意无意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善你这一生到人间来就听到这一句佛号也算值得。那阿赖耶里头有了阿弥陀佛的种子，这一个种子保证你未来啊，来生后世遇到缘的时候，你会念佛，你会往生，你会成佛。所以世出世间一切善都不能跟他相比。啊，弥陀经里头经文四次发愿，劝大家发愿四次，一二三，三二四。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的，我们从这里看得出来，佛慈悲到极处啊，把无上的法宝传给我们啊，真正是无上，而且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受用啊，不是说无上法宝中下人没有份，那个无上的意义不圆满了，这个无上的意义圆满啊。为什么？无论男女老少，贤愚不孝，只要遇到，只要肯信，没有一个不得利益。那真是究竟圆满，真是第一法宝传给我们了。弥陀经在中国从翻译出来一直到现在，受持这部经念佛往生的人不计其数啊。那么这些往生呢，个个都成佛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佛陀是梵语音译过来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跟中国人讲的圣人意思相同。啊，那翻经为什么不翻圣人？圣人跟佛陀意思接近，不完全相同。啊，为什么？佛陀一定要自心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成佛陀。孔子孟子没有一心皆心啊，这个不一样啊。那么孔子孟子在佛教里面是相当于菩萨啊，还没成佛，与成佛还差一截。因为见性的人确确实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孔子没达到啊。孔子在人心这个阶层啊，可以说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啊，但是对于整个宇宙啊，他就没说了。啊，不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宇宙的缘起，讲的跟现代科学所说的几乎完全相同。一切法从心想生，人要常常想伦理，想道德，想因果，这个起心动念能量叫正能量，是好的，有益于身心健康，啊，有益于居住的环境，风调雨顺，没有灾难了。啊，负面的思想是自私自利，啊，是损人利己，起心动念跟贪嗔痴慢相应，这就不好了，这是负能量。今天负面的能量太大了，所以造成身心不安。啊，愚痴迷惑，造业，自己完全不知道。啊，其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60年前没有的，现在很多。啊，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为什么不要道场？有道场就有增值，特别是末法时期。啊，每个人心里念的什么？念道场，他不念佛法，啊，他不念经教，他不念修行，不念戒定慧，他念道场，他念信徒，他念供养，这个麻烦就大了，慢慢就脱离了。那其实释迦牟尼佛榜样做得好啊，我们细心观察，细心对比，完全明白佛陀的用心，一心向道。佛告诉我们，正法戒律成就，上法禅定成就，末法净土成就。我们生在末法，修净土就对了。末法头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第二个1000年开头，这个时代都在一切过，活后的生产找不到了。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大事当中的大事，那就是超越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佛法的大乘佛法，离苦得乐，以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得究竟乐，这是离究竟苦。末法时期最奇迹的是什么境？就这部经， 啊，我从大前年85岁把华严经放下了，一切经统统放下了，专修无量寿经，专弘无量寿经。那我定居在香港，住在农村里头，啊，种一点蔬菜，啊，去做菜农，念佛，回老家，啊，老家是极乐世界，万缘放下了，才走得了啊。啊，末法往后这9000年，包括我们现在是9000年的开头，才41年，什么法门能懂？啊，老老实实讲呢，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本。黄念老有信心，梅光锡居士有信心，我也有信心。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只有一个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除这一愿之外，其他全没有。万缘通通放下，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生活的环境，阿弥陀佛的学习的环境，变法界虚空界第一殊胜，无与伦比。这个地方能不去吗？不但要去，要快去啊！啊，何必在这个世界留念，在这个世界受苦？啊，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就是往生。现在的属于叫移民呢，啊，移民到极乐世界，这是一生成就的佛法，没有生死啊。要知道往生。这个肉身不干净的，舍掉了，换一个身体，啊，换一个法性身。我们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跟阿赖耶永远脱离关系了，啊，真正是。转八识成四智啊，那烦恼自然就没有了。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啊，修一切行门，能不能往生？难。这经上跟我讲得很清楚，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临命终时将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念阿弥陀佛名号，通通的往生。四十八愿说，生念必生难。这个法门太大了，啊，无论修哪个法门，甚至于学习都教。啊，学印度教的，学回教的，到临命终时，信愿持名，十声佛号就能往生。真心真愿，啊，生念意念都能往生。弥陀慈悲也，啊，并不局限第一生专念。那一生专念还有什么话说？啊，决定的生啊！所以，流通分最重要的就这一句话。希望大家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念佛。要专一，大专一心，通通归念佛法，往万缘放下。啊，我跟大家做朋友，我85岁，通通放下，什么都不干。啊，读经。每天读经就是读这个大经解，啊，跟大家分享1天4个小时，完全用大经解，其他的都不看，专心，啊，弥陀本愿，实实在在是希望众生一个方向。专念弥陀名号，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即是下下品往生，花开见佛，见到阿弥陀佛，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就跟大地菩萨平等，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啊，一般阿罗汉辟支佛、三乘菩萨看到。不敢相信，因为这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地方是佛说的，释迦牟尼佛的话决定没有妄语，我们要相信吧，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什么个道理呢？观经上有说过，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又说是心是佛，这就是原理，这是道理。那现在你发心了，要发心作佛，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能成佛，阿弥陀佛帮助你。做不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帮助，我们确实做不到。 啊，得到阿弥陀佛加持，问题解决了。我们要有自信心的。我们再看第二段，念佛第一，闻佛名号，人生一念喜爱之心，发愿求生净土，如说修行，即得大利。啊，这个大利，当得经中所说往生之一切功德。真难得，真不容易啊。啊，我们有多大的福分，有多大的善根，才能遇到啊，遇到善根福德的前身从哪里看呢？我们听了之后，看到这个经本之后，我们的信心的程度，我们喜爱的程度，我们愿心的程度，个人都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自己善根福德不相同。啊，这个利益不是普通利益，究竟圆满的利益，世出世法里头没有能跟他相比的利益，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要不要？黄念老居士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我们应当感恩呐。啊，要记住，要依教修行。啊，只要真正能坚持，没有一个不忘事，没有一个不成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最重要真心啊。我学了63年。啊，这一生活得自在啊，快乐啊，什么都没有，什么不忧愁，什么都不想，什么都自在。啊，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有地位，不是有财富，是快乐。啊，每天快乐，快乐无比。啊，这是大乘佛法给我的，那确确实实展开经卷，法喜充满了，能叫一个人长生欢喜心了，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天天欢喜，精神就好，身体就好。那如果天天忧虑，天天愁闷，身体肯定就不好了。这是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好的，身体好。啊，居住的环境好。啊，到处有灾难，我住的地方没灾难， 啊，什么原因？我们没有问你，没有贪嗔痴慢疑。啊，佛经上讲的好啊，啊，贪心感应的是在，啊，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温度上升。啊，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傲慢感应的是地震。啊，怀疑更麻烦，怀疑什么？山崩地陷。我们细心观察，现在这世界上人有贪嗔痴慢疑的有多少？哪一个人没有贪心？没有贪心痴慢疑？人人都有啊。所以这五种灾难会现前，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你不想他不就没事吗？为什么要想这个东西呢？啊，要想什么？要想阿弥陀佛。这经典告诉我们，我们才恍然大悟，世间第一等的善事是什么？啊，你用亿万黄金造一切为社会大众谋福利的大善，比不上一句佛号。我们以前不知道啊，不肯念佛了。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哎呀，念地阿弥陀，你一定是分秒必争。我有一秒钟念一句佛号，修大善，这一秒钟没念佛空过了，那次损失太大了。这话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行住坐卧不离佛号，啊，不出声音没关系。佛号不能间断啊，声声佛号，经文上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一声阿弥陀佛，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不是你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经典好，他讲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我们没有得到这部经典，疑问断不了。啊，为什么呢？没讲清楚，没讲明白。啊，古大德的注解看不懂，这里的奥秘没看懂。那么从这个经上慢慢明白了，再看古著看懂了。原来人家都说了，是我们自己不能体会。那我说经上讲的透彻了，古大德他入了这个境界啊，那个时代水平高啊，点到人家就全懂了，不用这么麻烦了。现在人不行了，怎么点也不开悟啊，愈点愈迷惑啊，一定要讲得明白，讲得清楚啊，大家听懂啊。那么讲清楚讲明，就这部经，就这个注解，那我们的感谢，这两个人不是普通人，菩萨在外啊，普通人做不出来。 啊，这经文上的能生一念喜爱之心，一念时间不长，这一念心在阿赖耶识里头形成一个种子，虽然很短，这太宝贵了啊！你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遇到缘，肯定这个种子起作用啊！你能够啊，幸运持名往生净土啊！去劝人念一声佛号，这个功德太大了，大到无法想象，应当常常劝人念佛，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我干我的功德，他不知道，那总是他听进去了，他要喜欢，还有我们给他鼓掌，太难得了。敬重一切祝福都说，这是难行之法。那为什么？他所说的利益、功德、好处，我们无法想象。那么这些殊胜功德，就这么容易能得到吗？那声闻缘觉诸大菩萨确确实实以无量劫的时间积功累德，那做多少上求下化的事情，反而比不上这一声佛号，真叫人难行啊！这是真的吗？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佛决定没有妄语，无戒是善，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妄语都是重戒啊！佛教弟子们不妄语，自己怎么可能妄语？那为什么这么难行？理太深了，事太微妙了啊！如果理事搞不清楚，这个疑问不能拔出，疑问不出呢，信心生不下来，净土往生的殊胜呢，我们可能就得不到。那所以必须要讲清楚，要讲明白，一切经里面把这段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的没有超过无量寿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啊，那么再加上黄念祖老居士集注，对我们来讲确实是无量功德。为什么？他把这一段事情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我们再不怀疑了。 啊，信心建立之后，肯定发愿求生净土。为什么？这地方太好了。啊，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最殊胜的学习环境，怎么能不去呢？啊，真能去得了吗？很容易。菩萨声闻缘觉都感到意外。啊，那什么，太容易去了。啊，有一个小孩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念了三年，十岁欲知时至，啊，真走了。这就说明了去极乐世界不难了。啊，真正相信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他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那他这一生呢就能往生。啊，善根福德因缘不能说没有，不足，是相信，但是还有怀疑。啊，90%相信了，还有10%的疑问。这样的人多，占大多数啊。啊，这10%的疑惑就会障碍你往生。啊，50年前，台中李老师常说，啊，他不说别人，说台中莲友，我们都包括在其中。啊，他说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5个，不是每个念佛人都能往生。那50年后的今天，人的根性跟50年前比差很远。50年前的人妄念没有现在人这么多，啊，也没有现在人这么浮躁。啊，真正能往生，啊，5%而已。50年之后的今天，10000个念佛人能有1-2个往生就不错了。啊，这什么原因？让我们联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开悟之后就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空过我？那如何让大家相信这个法门，喜欢这个法门，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圆满这个法门？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他的愿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的 愿望，希望众生早一天成佛啊，得到阿弥陀佛的帮助，这个愿望就兑现了啊！所以诸佛如来异口同音呢，赞叹弥陀，叫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都要相信啊！信心实在生不起来，怎么办？我劝大家读这部经，或者是听讲这部经。啊，古人有一句话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能把这个经本念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啊，再不行一万遍你就相信了。为什么？读经是累积功德，一遍一遍的读啊，最好呢用时间来计算，每一天读十个小时啊，读熟了之后速度就快了啊。有人40分钟从头到尾念一遍，有人要两小时啊，比较生疏，念熟了40分钟可以念一遍。啊，十个小时。可以念十几遍的。啊，不要中断，每一天读，把我们的妄想念掉了。把杂念念掉了，清净心现前了，清净心生智慧，智慧能通达明了啊，让我们对这个经啊生起信心啊。本经所说的第32品到37品，第6品经文是无量寿经里面的戒律啊，内容是细说无界十善啊，讲得很详细啊，讲戒律，讲报应，讲因果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这是修行的起步，修行的基础啊，修正错误行为，那么就得大利。这个大利是经中所说的啊，无比殊胜的利益啊，弥陀对我们的恩德多大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恩 不知道报恩呢、啊。那我们怎样报阿弥陀佛的恩？报释迦牟尼佛的恩。释迦牟尼佛把这桩事情介绍给我们了。那我们肯信，希望往生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我们。我们起心动念，佛全知道。我们的信跟愿要坚定，啊，决定不能有丝毫怀疑。啊，一定要晓得，我们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可能不知道，佛知道，化身菩萨都知道。啊，一定相信佛决定来接引我们。啊，银河是我们最好的例子。啊，他造作一切不善，地狱的罪业，三天都能往生，何况我们？我们有造作的不善，没他那么严重了。啊，无意识物，我们没犯过。啊，无意识是绝对没有。食物也许犯了，没那么重。啊，在今天，这个例子是我们的定心丸。啊，我们对净宗决定要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确实发四十八愿，普度十方刹土，一切六道众生。啊，只要有人真信，真正发愿，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得到佛来接引。不能怀疑。啊，念这一句佛号的功德，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第一功德，没有任何功德能够跟他相比。所以他得大利啊。这个大利是什么？往生不退成佛。啊，一定要下定决心。啊，真正懂得了，明白了，从现在起，这句佛号就放在心上。啊，口里头念不念没关系，心里面一定要有。啊，把心里面所有一切妄想杂念清除掉。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随时随地都可以往生。啊，你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完全不碍事啊！啊，做什么样的好事，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下面念老讲得好。啊，念佛确实是无上第一殊胜的法门。当知此人唯得大利。这个大利就是一生圆满成佛。 啊，生到极乐世界，是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啊，极乐世界四土，你到极乐世界同时证得，这个不可思议。十方世界没有这种现象，只有极乐世界有。啊，品位再低，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只要花开见佛，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功德的加持，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法身菩萨，啊，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这样的地位。啊，越到极乐世界自然证得。啊，你有没有怀疑？你要问哪有这种事情？有，为什么有？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自己不知道。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发心作佛。本来是佛，现在又发心作佛，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所以四土同时证得，啊，一生居不出之位，像弥勒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啊，一生证得究竟常寂光净土，把大利讲清楚了。这是圆满的大利益，究竟的大利益，没有比这个利益更高的了。啊，我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这个丝毫不怀疑。从今而后，一定要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们想不想成为阿弥陀佛第一弟子？想不想成为释迦牟尼佛第一弟子？信念持名求生净土的人，就是佛的第一弟子。为什么？他必定成功啊，就在这一生啊。啊，我们要肯干了，不肯干不行啊。啊，世间人传说的灾难，弥陀第一弟子不怕。啊，真的他现前了，我相信有七天的时间，七天的时间足够了。啊，七天七夜。不吃不眠，啊，一句佛号，肯定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就带你走了。我对于这一点完全相信，丝毫怀疑。啊，这就是 往生极乐世界的时间到了。啊，我们的心定，没有恐怖，没有惊慌，啊，心是定的，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弥陀要戒云：同居净土，是正上善根所感。这欧耶大师讲的，讲得真好啊！啊，这是净土的最低的，我们每个人做得到的。啊，云科法师的往生。就是这样成就的。念阿弥陀佛是一切善业里面第一善业，无比殊胜的善业。他念了三天三夜，啊，经教里头佛告诉我，至心念一声佛号，啊，用真诚心念，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他念了三天三夜，把他无量劫的罪业统统消掉了，善业感得阿弥陀佛现前。一定要记住，八万四千法门，一切经论、忏仪、咒语都消不了的罪业，罪业太重，消不了，一句佛号能消。很多人不知道啊，啊，多看大乘经，你就看到了。就晓得了，所以大家对念佛不重视，总认为还有别的法子比念佛更高的，其实全错了。啊，真正高明时期了，去求第二、第三、第四，啊，结果不得利益。啊，净宗的殊胜全靠信愿，有真心有切愿，你就得到啊。啊，所以我们对净宗要真正认识啊。啊，真正认识之后你就晓得。哪一个法门里头有一天两天成就的？啊，我们没有看到一天两天成就，三天成就都看到了。啊，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更殊胜的？三年成就是普遍的。啊，他有没有寿命？我相信他还有寿命，不要了。净宗的殊胜，一切法门呢不能比呀！啊，禅宗到六祖能大师才度了43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圆功在庐山，123个。个个成就，往生成佛去了， 比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要殊胜。啊，哪一个法门又这么殊胜？李老师在台中建联社，啊，他在台中住了38年，就依他所说的，联社的人有10000个人当中往生，算3个吧。联社联友有多少？我在台中的时候，到台中，台中人士做10周年纪念啊，我到台中那一年，联友20万人，10000人里头3个往生，10万人30，20万人就60。啊，一年就有60人往生啊，比慧能大师殊胜的。我离开台中，我在台中10年，台中连有50万人。啊，李老师在台中读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最保守的估计超过10000人了。超过10000人，大慈菩萨说，那是什么人呢？阿弥陀佛再来，哪有这么殊胜呢？啊，对台湾的佛教产生多大的影响？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跟我们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们都学过禅，都学过密，啊，佛门里面常讲通宗通教啊，邪密圆融啊，这几个人通通都是啊。最后走的全都是念佛求生净土。